等等，你多大了？ 重要吗？ 你还未成年吧？ 我像是未成年吗？ 不像。可是， 别可是了，我去拿行李了。 拿行李做什么？ 你不带我回家吗？ 何峰直接将海报撕了下来，他买了票，坐在剧院外不吃不喝等了一天，去看了这场戏。他讲的是一个日本人和中国护士的爱情。何峰到后台找到话剧演员，摊开被揉成团的海报，指着藤田青野的名字。 这个导演在哪儿？ 哦，安塞尔导演，他去年就离开了。 去哪里了？ 不知道。 哦，他有妻子吗？ 没有，他一直是一个人。 那他结过婚吗？ 好像也没有。不过他总带着一个布娃娃，去哪里都抱在怀里，还给换各种各样的漂亮衣服，好像是中国人穿的旗袍。哦，对了，他说那是他的未婚妻，好像叫什么之。真是个奇怪的人，居然说一个布娃娃是未婚妻，还总对着他说话。也许艺术家的世界都很疯狂吧。 婉之。 哦，对，就是婉之，听说是他死去的未婚妻的名字。 何峰离开剧院，外面在下雨，他失魂落魄地走在雨里。阿芝死了，藤田美芝没有骗他，是他一直在自己骗自己。事实上，何峰早就猜到了，以谢池的脾性，怎会留在他身边，怎会为他生子？他会选择同归于尽，会选择自杀，唯一不会的就是委屈自己。这么多年，他不过是在自我欺骗，为自己找一个活下去继续杀敌的理由。这个支撑着他的唯一的信念，终于在这个陌生的国度彻底将他击溃了。何峰在西班牙又待了半个月，喝酒斗殴，原本就因拳击与战争千疮百孔的身体更是伤痕累累，他差点死在一座桥下。是一对中国夫妇救了他，他们来西班牙做生意，有一艘商船将在一周后启程回中国，何峰会跟着他们一起回去。他知道自己身体的状况，他知道自己快死了，他不想死在他乡。今夜海上风浪颇大，船缓慢行驶着，海风刮着风帆呼呼作响，他们像夺命的鬼魂拍打着舱门，发出阵阵诡异的嚎叫声。船上有懂医术的大夫给他把了脉，震惊： 好重的内伤，小伙子，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的？ 多少伤说不清楚的，打拳留下的，战场被炮弹震到的，一直硬撑着，表面上看不出来，其实他的身体早如风中之烛，如今连唯一活下去的希望也没有了。何峰浑身都在发痛，从头疼到脚，从里疼到外，还发了高烧。说不清船行驶了多少个日夜，他始终撑着一口气，等着自己靠岸。一日清晨，妇人过来叫他： 哎，到了，我们快到中国了。 何峰睁开眼，忽然回光返照似的翻身下床，跑出船舱。船还未靠岸，他直接跳进了海里，趟着水上了岸。他快速地往前走了几步，忽然双膝跪了下去，额头抵着祖国大地，泪如雨下。他从未如此的哭泣过，却在此刻无法自制的崩溃、自责、悔恨，终是对不起他的阿芝，也负了他的祖国。 喂，你没事吧？ 船长蹲下来看着何峰，探了探他的鼻息。 怎么了？ 哎，断气了，找块地安葬了吧。 1949年秋，青阳子回到延州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他成了国民党团长，后投诚于解放军，现今被调到家乡任职，还有了未婚妻。他买了些纸钱上山，烧给故人们。 你还不知道吧？我曾经是这个山上的土匪。 听说过呀，刘叔偷偷告诉我的。 当年多亏了少当家，沾了他的光，被沈将军送进军校。如果没参军，我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鬼样子呢。 青阳子牵住未婚妻的手，往从前的靶场去。 如果当年三哥没去日本当卧底，准能成个将军。 他叫什么？ 何三丰。 三丰？哦， 他叫何凤。 那他现在在哪？ 我们已经13年没见过了。战乱时代你也知道，很多时候一分别就是永生。不过我听说一些传闻，说是在上海和一个女人殉情了。 嗯，他还是个情种呢。 他一直是个情种，年少时候喜欢一个姑娘，天天偷着乐，笑得跟个傻子似的。 山里的枫叶红了，青阳子深嗅着自由的空气，愉快地携爱人同行。一寸山河一寸险，满山的红叶就像是无数将士们热血铸就的江山，它只会更加美丽，更加灿烂。房里顺明顺暗，系统手按在台灯上，不停地开灯关灯。这样的事儿持续了2天，台灯终于不堪重负，再也亮不起来。天亮了，周鑫做好早餐叫他起床。今天是周一，系统没胃口，喝了点小米粥。周鑫让他带着个鸡蛋去学校，口袋被捂得温热，他一路揉捏着鸡蛋，醉了一口袋蛋壳，